那么对时间戳呢，在物理上有两种实现方式。第一种，我们就是用计算机系统的系统时钟值来作为时间戳，我们把该事物记录系统时的时钟值叫做这个事物的一个时间戳，这是第一种方式。第二种方式呢，我们使用一个逻辑计数器，也就是该事物进入系统时的计数器的值。每当我们赋予一个事物一个时间戳的时候呢，计数器它就自动的增加一次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事物的时间戳呢就决定了在调度中事物串行化的顺序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事物 T 案先与事物 T 进进入我们的系统，那么 DBMS 就必须保证所产生的调度要等价于事物 T 案出现在事物 T 进之前的某一个串行调度。这是根据时间戳来决定调度中事物的可串行化次序。